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刘俊曹的事件是令到市民担心言论自由，自由收窄的例子，大家做传媒都心中有数。凡事都有个起头，今次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是好的，将来都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但如果你是人家伸出善意之手、友谊之手，你都是拒绝的话，那大家又怎样可以再继续沟通下去呢？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的事，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時13分 姿態你就要欣然接受，但你現在拿著槍指著人，你羅范昭芬、皇帝不急太監急，連共產黨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都沒有人夠膽出來說，就是限3個人參加特首選舉，還要說明不准泛民主派的人入閘。你講完這些話之後，你就告訴我這個新出善意 得赦好意衰回首，回頭啊，不是回頭，得赦好意衰，即是人家對你，你兩個人打架，人家都跟你打工作，斟杯茶給你，就不要還動手啦。你羅范昭芬這樣說話就很嚇人真的，你講到明，你進來啊，你試一下，我現在請你進來喝杯東西，不過說明給你有毒的，你喝不喝啊？ 這個羅范昭芬就賤人一個，不用說，看看雙油心生。這張不是現在的照片，這張是不是舊照片？樣子是衰到不知所謂，現在香港越來越多衰人，但有時看到好人就很開心。例如？你好像看到李國能，你就開心，起碼講話公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他講話 劉俊濤的案件，有人問到關於徳英說到現在沒有真憑實據證明跟新聞工作有關，李國能說話就真是大法官，他就的而且確說這些事要小心，要交給 法庭去審理，不是由傳媒，第一，或者由執法者，他沒有說執法者，他說平民，由市民去審裁，去審理，傳媒大家知道是說我們，是對的。 但我們傳媒起碼沒有人夠膽說，現在已經可以排除任何理由，其實根本任何不是說這只是新聞，所以張達明說得對，你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跟任何事有關，你應該這樣說，動機未明，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跟任何原因有關，暫時那你就OK了，就不是你就認識了，已經說明了，未有證據。 你這個警務處長就說未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跟新聞工作有關，大哥你說什麼？李國能就說傳媒，傳媒就我們當然做傳媒的就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們不用對號入座，因為傳媒也很簡單，這件事從邏輯上去看，以及受害人自己都出來說，是跟他的工作有關，因為沒有其他因素。所說的市民，所謂平民，其實就是指一秃鹰，就是叫曾偉雄 shut up 就不上下了，那他收不收到呢？這個人怎會收到這些東西呢？他又說話不是說給你聽，又不是說給我聽，他是說給共產黨聽，他打算明年退休，你怕他不是候主，想做保安局局長嗎？如果不是最差都找個政協做一下，你看看鄧竟成就做了政協了，你 李兆光巴閉啊，你的選友真是巴閉啊，還有湯顯明都做政協了，他當然想做政協，還用問啊，怪的嗎？人家看到他有求的，他有求的，他不是沒有求的，有求的，所以他說的話是迎合主旨的，就這麼簡單。另外一件事，我要問一下林毓華， 百多萬，如果你有百多萬，你知不知道可以買什麼？ 百多萬可以買什麼？可以買個跑車嗎？什麼車呢？可以買個跑車嗎？但你買個跑車找地方擠你就很糟糕了。是啊，現在買個車位，很貴的車位，現在創了紀錄，我想這個可能是世界紀錄，138萬港幣買到一塊街磚，當然不是買街磚，買擺一塊街磚的地方，銅鑼灣。 有一間很小的店舖，賣了138萬一呎，這個店舖好像是，租金的回報是1.5%，那很好啊，即是一個街磚，如果要租這塊街磚呢， 我不知道我們擺什麼，站人都站不到，可能周鵬都站不到一塊街磚，站不到周鵬一呎，一平方呎可不可以站在那裡呢？138萬一呎，地鐵就告訴你，一定可以逼成這樣，可以逼起來的，港鐵啊，是嗎？你不知道一平方米可以站在那裡？租金計2000多元一呎，如果你租2000多元一呎， 這間店舖位只有138呎，跟我們這個直播室差不多，一定不是租給名牌的，沒有名牌會租過138呎的店舖位，即是做小生意而已。在銅鑼灣是很多是很貴租的，就是賣飲品、賣橙汁，或者是吉吉魚蛋，做小生意，喂，租金呢，你現在說18萬一個月， 18萬一個月就大佬，18萬一個月，但1.5%我手諗下，回報很低，是很低的，租樓給人重，他是博計博物業升值的，當然博升值，難道是，真的租給人，拿個利幾，不過好，真是銀行的，你錢多的頭，我初初聽說1.5%很高，很低，我都說林毓華，你早買鋪位就發達了， 你現在起碼可以捐一些錢給一百，還可以捐很多給慈善團體，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這個叫大好人，香港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到威脅，呼籲香港人要高度警惕，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和自由，他簡直不用客氣，也不用阻閃右臂，劉津圖遇襲的事件 令市民擔心言論自由受到威脅，近來這一兩年一連串的事件令香港人擔憂自由收窄，李國能說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司法獨立、法治得以彰顯，才能夠維持我們爭議的自由，當受到威脅的時候要做什麼？林毓華 上街 挺身而出，要免受侵蝕， 沒得說的了，香港地法治是很重要的，但是法治這個權，李國能就說 是很特殊的情況才可以考慮使用。關於這個全國人大代表有權就基本法解釋，李國能就說不希望看到香港法院有判決之後人大釋法的處理和蓋過了香港法院的判決。新聞自由受到威脅，陳文敏就說自由不是坐在這裡就有的了，是要我們努力去維護和保障的。大家都知道了，香港現在就言論自由肯定受到侵蝕的了。你打開主流報紙看，聽主流的電台主流的媒體呢，全部都是建制派的，全部都是一面倒呢維護這個不公義的政府，這個不公義的政權。大公報都有說李國能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信心，大公報有大公報的報導。李國能說本港的司法並沒有受到挑戰，他說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的裁決呢經常涉及經濟政治的問題，但法院呢依法進行裁決而判決，而不考慮政治因素，強調政治因素應該交由行政立法機關判斷。這些各取所需了，你看大公怎樣寫了。另外呢他說李國能說劉俊濤遇襲令到市民擔心言論自由受到影響，應高度警惕捍衛自由。又引述李國能說警方需要提供充分證供才能夠起訴，亦需經過法庭公平審訊，強調不應該由市民或傳媒審訊。各取所需的，你喜歡怎樣看怎樣去解釋都可以。你嗌我解释个市民咧，嗰个市民就一市民， 一市民， 嗰一市民咧就叫曾伟航。 咩枪噶呢个？咁佢关于嗰个系电视嗰个牌照咧，就阿李国能都有睇法噶，系嘛？ 佢有咪？ 呢一两年有啲事件咧，系令到市民擔心的，這個擔心呢我很理解，所以大家都要高度警惕去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劉俊濤的事件呢是令到市民是擔心言論自由，自由收窄的例子呢，大家呢你們做傳媒呢都心中有數的了， 心中有數，不用說了，不言而喻了， 盡在不言中。 你問我做什麼等於一件事，邵善波呢現在就是梁振英的謀臣， 深戰室的主管，是吧？ 他就說呢，有人問到他了，說梁振英呢自從上場之後呢，現在已經有五個問責官員離職。被問及呢，說這人是不是跳船啊？这个邵善波，这个戰辱還生的人呢，他就说呢这个概念是过时的。好像在美国政治任命官员任期平均不够三年，就说香港不少问责官员任期呢是过分长还有过分稳定，有些局长做了几多年十年八年都有。你可以看 回。那么几时落台他自己？ 不是，你现在看回那个文责团队里面做了十年的文责官员只有一个人而已，那个叫曾俊华。这件事很简单的，就是梁振英呢， 就是想叫他借名。 是啊，梁振英的政府一直就看不过眼的，对这个曾俊华。 喂，那但是阿爷保他的喎。 你看回做了这么多年的文责官员呢，就曾俊华呢就做了十年，林郑月娥做了七年，曾德成、陈家强和劳福局的局长张建宗都是做了七年。如果讲到某一场呢，最长的呢就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即是现在这班人呢，这班这粮粉呢就对这个曾俊华就看不过眼的了，就你是样衰。就咁多啦，喺阻住个地球转，因为揽住个河，揽住嗰个嗰度揸住夹万锁匙咧，唔肯放水俾阿梁振英，俾梁振英咧，俾啲粮粉咧， 財爺說擔心日後很快會有結構性危機。 如果這樣派錢法很快香港的財政儲備什麼都被梁振英洗掉了什麼都沒有了如果要派給一次過派掉了總之有三顆星的身份證的人見者有份千萬不要特區準備清盤嗎特區準備清盤嗎派掉了清盤最好還是還行都是很過給大家兒子很簡單的你一個大家族你現在看到繼承了 那些祖業的現在這個渣人這一期說是在敗家的那你會不會要求清盤是人都要求清盤分水就走人就好過給他拿去不務正業拿去自己派錢說回飛機現在太多這些資訊其實是一個問題你可以看到的資訊流通 是多麼重要好事也是壞事不是的現在就是不得流通因為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從來這間公司你看到這次這宗意外之後它從來沒有發放一些消息是準確的消息亦都對一些消息沒有回應現在最新發出來的消息就是說這個《華爾街日報》透露說他們掌握了一些 證明飛機在失蹤之後仍然持續飛行了四至五個小時什麼數據呢其實說的一件事很簡單現在有很多人有少少都是以訛傳訛但的而且確飛機在飛行中是有數據收集了什麼數據呢有個引擎說發出信號的引擎和飛機所有的飛控操 飛機飛行操控的所有數據都會傳送到地面 這件事是在90年開始有的 那個系統叫ACMS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ACMS 就叫Aircraft Control Monitoring System 中文譯了就是飛機 飛行系統的監察儀器他怎樣搜集引擎的數據以及所有飛行系統的數據即是飛行控制系統的數據他是自動通過VHF送去人造衛星以及 送去地面的他怎樣送去地面呢 就用一個系統叫做ACARS Aircraft Communication Address Report System 其實這件事在90年的時候你當作是很新的玩意但到現在這個科技的年代 其實就等於WhatsApp一樣 其實收集了數據差不多通過WhatsApp 就傳了去地面 就給航空公司的工程部知道飛機飛到哪裡就知道那個引擎在走等於你駕車你的引擎有什麼問題全部傳到車房即是你的車少了一半有個火嘴塞了或者胎的四條胎不同胎都不說胎引擎飛行系統引擎你說車你說胎 我講引擎你講胎你這樣講人才明白我沒有胎我沒有胎我講引擎你明白嗎什麼引擎你叫什麼你叫車頭的機器叫什麼你平時怎麼叫計算那副計算的資料只是那副計算的資料再加上軚盤但剛才你說他用的地址 是有知道他飛行去到哪裡不是這個不是的這個講機器 因為美國佬現在華爾街日報說就是發現他的飛機繼續運行飛機沒有壞到沒有停到沒有跌下去不是說位置的只是收集了引擎和飛機的操控系統所有運行正常就收到這些資料待會再跟你們通了待會再跟你們聊 麻煩你講什麼繼續講什麼 沒有啦，林毓華就最厲害就是說車的啦，即是說跟那個飛機的系統，一個ACMS，一個ACARS，就很簡單的，將林毓華去了這個叫做堅記車房，沒錯，這個英雄本色，堅記，曾光那個，林毓華那個波子就找堅記保養的，一般林毓華駕車呢， 如果車壞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插電腦都是要拿回去的都是要你去講的如果不是你駕車的你不講他怎麼知道呢林毓華說這件事最好你新車現在有電腦插進去知道了什麼不妥現在有個新系統你一堅記就不用搞了林毓華我駁了你的車就用這個VHF將數據全都來我們的車房即是你一路走車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走所以不要說位置你去九龍塘也好你去富人街也好沒有人理你看到你的引擎每分鐘走幾轉你的引擎有沒有出現故障有沒有陣搖有沒有東西全部已經收到了所以林毓華駛車回來的時候大幾通已經走出來林毓華你第四個盤 不夠啊現在就幫你弄了不用你說那麼多廢話已經收了資料了以前的飛機一直未落機前當然可以用無線電通訊和地面通訊就說我快要落機了大家工程師我現在引擎有故障下來就弄了 但是在90年代開始就有了這個新系統叫ACMS 全名就叫做 Aircraft Communication 這個 Aircraft Communication Monitoring System 我都猜到S是System 不是我說了 Aircraft 這個工程師好像戴眼鏡戴眼鏡即是飛機情況的監察系統這個系統是監察著飛機的引擎如果兩個引擎是兩個引擎三個引擎四個引擎還有飛行操縱你說起飛機只有兩個引擎 兩個就兩個四個就四個有飛機有四個 380也有四個人聽 即是沒有三個一是兩個有三個總之引擎的數據已經落在地面了不停看著上面的機電另外所有飛行的控制桿總之控制轉彎操控的東西即是機師做的那些什麼動作標板那些不是機師做的那架飛機怎麼走如果說車呢 就你都brake啊,不是brake,不要說brake,那盤台盤就主要是有門啊,飛機就升降啊,轉左轉右啊,那些叫操縱啊,這些資料就全部落到地面的工程部, 通常他就用這個ACMS,透過ACARS,叫Aircraft Communication Address Report System, 這個就是等現在WhatsApp了即是WhatsApp了就要WhatsApp了落地面以前沒有WhatsApp的你就主要給航空公司的工程部飛機飛行的時候大計工程師已經知道飛機有什麼不正常所以一落的時候大班有個譬如更好就澳門賽車一路跑車的時候他的工程部就知道了維修收到了 可以用這個系統的是這樣的那一落機我已經準備了零件所有東西你一落下來預備哪些有問題等於我們救命鐘大家例示如果你救命鐘我們送你去醫院的時候病歷已經送了醫管局了這是最好比喻病歷已經送了醫管局了已經送了 急症室給醫生看的，知道了你有什麼事，第一時間追蹤，第一時間飛機在羅文海弄，這系統就一定有的，所有飛機都有的，去回航空公司的工程部，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如果《華爾街日報》說的話正確的話，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其實已經收到所有數據，是不是飛機失蹤之後四個小時仍然運行，他應該知道，既然《華爾街日報》提了出來， 你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現在就沒有出來說話，交通部長出來說話，不是啊，沒什麼事啊，這件事大件事，我們不要聽交通部長說話，其實現在就應該追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究竟現在美國人說的事堅定留他。 另外還有人說去了勞斯萊斯引擎，勞斯萊斯引擎，其實這個就未經證實的，但是其實就翻了波音，反而波音有一個叫做Aircraft Health System，一個保健計劃，就好像冷氣機有保養，有保養這樣跟你搞搞，如果你付錢就可以呢， 你要付錢才有這個服務提供給你，你就把資料交給波音，包括引擎的，不是只是不要說勞斯萊斯引擎，不是波音做，去拿這些資料給你，另外勞斯萊斯也有搜集引擎的數據，但是不是即時就未必，現在勞斯萊斯未經證實，還有這架飛機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有沒有幫襯 這個保健計劃，亦都未知，波音又沒有出來說話，其實第一波音應該走出來說沒有，我們沒有數據，或者勞斯萊斯應該走出來說我們都沒有數據，但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一定有的，現在最重要就是什麼都沒有說了，什麼都沒有理，捉這個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出來，你究竟有沒有收拿了這些飛機的ACMS那個系統的資料給我們看看， 是不是證明仍然在飛，如果是的話就有一線生機，即是沒有跌倒，沒有墜毀，還有些機會，現在躲起來不知道在哪裡，可能有些人還未找到，所以現在其實什麼都在搞，現在白宮有最新消息就可能將這個搜索範圍擴大到印度洋，更加大一點，所以現在你不知道做什麼，所以現在就要捉引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出來，即是你一天不出來交代，這件事昨天總理也有說， 你如果不出來其實作為航空業界不是作為旅客，如果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是這麼混亂的話就不應該坐去，杯葛他，不是杯葛，是不應該坐，你自己的命更重要，你會不會坐一間這麼好的航空公司， 當飛機失蹤的時候你的交代是這麼不清不楚的，希望你快點搞定，你知道消息每天都不同，每天都澄清，有這樣那樣，但我以為那些監控、雷達、衛星有很多數據，為什麼有個陰謀論，因為牽涉到機師說曾經政機師機長 曾經在同一笪地方有恐怖分子的訓練基地出現過，接著又說這個副機師有些報道，未經證實，小道才說，那些沒什麼所謂，請了兩個美女進去機艙，有機會有人說 這個機長可能或者被人劫機，或者機長神經，或者本身沒有份子，關了雷達，沒有人可以一路飛的時候就知道飛了去哪裡，可能現在落了一艘神秘地方，收了飛機，這個其中有些陰謀論，這個絕對X-file，不是X-file，這是恐怖的東西，不是X-file，X-file就是人在去一些，你不知道的黑洞，那些叫X-file，說真的，如果他真的去了一個地方是平安的，旅客沒事的，那也沒有說，倒過來，現在很希望他被人劫機，沒錯，你想想，倒過來，現在我想很多家人、航空公司 都是說劫機，最好是劫機，劫機可能街大歡喜，生存機會一定是大過很多，稍後再跟大家討論，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 阿 Sir， 乜事啊？ 阿生，揸紧车揸住个手提电话讲犯法啊！ 我冇揸住部手提电话噃。 哼，头先你揸住嗰部系 Motorola 卷土重来香港，采用 Quadcom 四核心处理器，最新 Android 4.4KK 系统，4.5寸高清防刮屏幕，500万像素镜头，内置电池可以连续讲出24个钟，仲有7种颜色手机壳任拣，都只系2000蚊有走嘅 Motorola Moto G 啊嘛。 好嘢啊 Sir， 咁都俾你睇到， 抵咧。 抵抄抵抄， 我话部电话。 老细，是时候同自己友开心下啦！ 好简单，真系好开心 啊！不如200人一起打麻雀啊！ 白痴啊！一人无心兼无脑，无得移唔知要乜？ 咁搞咩好啊？ 不如 D 一百自己友，爸妈不在家特别长，加自己友聚餐，加 D 一百数码港开放日。 你干什么？ 荣获2013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女配角、新导演、原著剧本等四大奖，亦都是首部新加坡电影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爸妈不在家 D 一百特别招待自己友，由大班、吴明林、李金雄作现场导赏，特别场在星期六上午10点，数码港百老汇2号院播放，大约有200个座位，门券每张70蚊，可以凭 D 一百自己友卡在上环 D 一百专门店购买，张数不限，售完即止，亦都可以以 D 一百卡号打2297-1922作电话预订，在星期六上映之前在 D100 数码港办公室领取，看完戏之后 D100 自己有可以去数码港机子王朝酒楼和大班一众主持饮茶倾偈， 搞笑乜？ 每台按群组分单自费，还有 D100 数码港技术支援开放日，由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教大家怎样登入 D100 新网站收听重温和下载 D100 家居固网收音机收听技术支援，即场登记 D100 收费服务和做自己有，现场亦都有 D100 卖物会为 D100 筹款，星期六 D100 三响炮，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啊！ 刘俊豪的事件是令到市民是担心言论自由，自由收集的例子呢，大家呢，你们做传媒呢，都心中有数了。 凡事都有个起头，今次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是好的，咁将来都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如果你是人家伸出即善意之手、友谊之手，你都是拒绝的话，咁大家又怎样可以再继续沟通下去呢？ 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的事儿，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48。刚才大班讲到就话，嗰啲系好多嘅系监控嘅数据啦，特别譬如话系好多嘅军事上都好多啲数据噶，有冇监察啲民航嘅系航空嘅资料咧？ 冇噶，你而家冇呢个遥控制塔，都系睇个雷达嘅咧，军队都系睇，咁佢删咗雷达啦嘛， 系， 咁删咗雷达，你咪睇唔到咯， 睇唔到， 啊，咁你净系睇到啲飞机飞嘅啫，啊，咁你喺嗰、那个冇，你个军方就监察有冇啲敌方嘅飞机飞入嚟嘅啫，系嘛，咁你民航机佢冇睇到噶。咁而家可能揾翻曬所有，其實應該揾翻曬所有地區，啊，所有嘅監察系統，而家都揾唔到架飛機噶嘛。 嗱，我哋成日睇嗰套片集咧，24小時嗰度咧 ，24 hours 咧，好多衛星信號都可以睇到嘅喎，係嘛？ 遲早都揾到嘅，咪大海撈針咯，你咁多衛星喺上邊，係啊，同埋飛機飛咗去邊，你同埋去。要去找有排找的嘛，你咁容易找的嘛，你全世界好多飞机在天上飞的，你不知道哪架飞机打哪架飞机的， 是 啊，所以个问题就是现在总之有一样东西知道呢，啊，就是总之没有任何资料失踪，没有人知道架飞机在哪，只可以这么说，所以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应该出来交代最清楚是他们现在没事的美国佬就说喂有料到飞机失踪了之后仍然飞行5个小时你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要出来解释你不可能不解释你怎么可能不解释人家说你总之就说不是什么叫不是很简单你就走出来 我們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ACMS、ACARS沒有收到這些訊息說完大家可以相信你的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相信你或不相信你可以不相信的飛機不要說了總之現在飛機不知道去了哪裡現在說回這個特區政府也很厲害你邵善波是做什麼我想知道 中央政策組嘛研究政策嘛首席顧問是六八九先生的政策顧問譚志源做什麼呢憲制和內地事務現在是三人政改三人組他兩個人說的話可以不一致你就知道這個政府和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運作呢 都沒什麼分別的即是朝頭早發放消息下午就撥亂反正還是朝令夕改越改越亂你聽聽譚志源怎麼說就知道他們要很清楚說他們發表是代表他們自己有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特區政府的意見這個很重要的特別我留意到譬如首席顧問他對普選的立場其實跟政府的立場是不一致的 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可能一個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走出來說話第一不代表個人立場哪有個人的你一個問責官員第二件事他可以跟特區政府立場不一致是可以走出來說話的這個跟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有什麼分別擾亂我們的民心這個跟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是沒有分別的 接著還有羅范昭勳羅范昭勳是甚麼人呢行政會議成員他說的話又跟政府立場又不同他更厲害他走出來語不驚人不罷休我認為他是說真話其實真的羅范昭勳說的是真話其實真的羅范昭勳說的是真話他怎樣衰法呢起碼不是像譚志源那樣騙你譚志源就騙你 林鄭月娥又騙你肥波呢英國強又騙你肥波有沒有騙我們反而他們沒有騙你那些越戰的人他不怕他不用騙你我們要多些聽賤人你有沒有聽過一些叫做老千一些叫民掌你賊什麼叫老千呢老千就不講打不講殺的就騙你而已設局來騙你天仙局 總之就騙你民掌都是爬東西的就不搶東西就打你荷包這些就是什麼人呢這些就是等於三人組就是林鄭月娥譚志源還有袁國強但是羅范昭勳和肥屍大隻的邵善波這些是打劫的 你是膊頭的你是搶東西的拿著槍指著你拿著槍你一會又說那些賤人的姦人說真話他直接嚇你打劫有錢拿了來那些譭志源就賣你哎呀林毓華你的氣息不是挺好的你兒子就為了一樣始終都是對我們是騙你他不會 他不會打你最終都是拿想看中我的荷包裡面有多少錢而已打荷包而已他騙你到你自願給他為止錢就是這樣你自願送上門但是明刀明槍就羅范昭勳今天是賊來的一個拿著棍一個拿著刀程度上不同大家都是商人但起碼有個說真話我是打劫 我廢除你說那麼多廢話又要哄你林毓華又要說你氣息接著又說到你的兒子接著又說到你怎樣跟你消災解難接著叫你拿些錢來我跟你去入落銀行他沒有說要拿你的 塞到袋子就行了，然後拿回家就沒事了，回到家袋子裡面的錢就變成白紙或陰屍紙，但羅范昭芬這些不同，拿著槍一拿就拿槍，說多了氣了，你這樣就聽聽羅范昭芬怎麼說。當時有一些無中生有的傳言，就是說有黑社會介入這個選舉， 即時梁先生的民望跌了10%，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個全民的300多萬人的選舉裏面，如果有人不懷好意造謠生事，你隨時可以一個好熱門的人都可以落馬，反而是一些會爆冷出現，所以大規模的選舉是完全沒有可預測性，任何人如果他成為候選人，我們都要 當政他是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的，所以提委會就有這個把關的作用，就是對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夠成為候選人，上一次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可能是一早大家已經認定某一位是真命天子，就變成臨時變成有一種改變，所以就心裡面就是有一種不舒服在那裡。三百多萬人都已經是不可預知的，怎會有一個心裡面已經認定了不會有的。越說越好，我覺得很清楚，第一呢大條道理，第一就很簡單，其實整個訊息就說中央政府是不會容許你300多萬人去選一個民主派人出來的， 中央不接受人出來，接著就幫我鎮英兜了，黑金政治了，當日你自己你代表梁振英加上劉夢熊走去劉浮山跟有背景社團人士會面，你說什麼，這是真事來的，你說到說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那個叫唐英年，那個是陰點的，你走去抹黑人，倒回頭你現在就洗同仁甲大聲， 這些就是賊婆，簡直就是其實譚志源罵肥屍大隻自辱還生的邵善波，其實邵善波的山壁我們又沒有，拿出來播一下，接著看他罵他什麼，這個邵善波更好，他也是說老實話的，這兩個人都是我的賊，不用說，總之形勢被人強，現在我就拿著刀，一個拿著槍， 林毓華你不能說你淫屍淫甩的，荷包就拿來，荷包拿了出來之後還有這個錶都拿出來，眼鏡就拿了，筆都拿了，拿了整條底褲，但騙你也不同，慢慢騙你，這個就是林鄭月娥，這個就是譚志源，這個就是袁國強，三人組就是老千，那些一個就負責騙你的，一個就在旁邊 做妹的，即是保若朵，是呀，想吧，真的，我上次呢，全靠這個師傅跟我招災解難，如果不是我現在還哪有空跟你行山呢，那就乖乖地拿錢出來，就是這麼簡單，所以一些人是說真話的，因為這些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他覺得現在已經上了位了， 形勢被人強，我想騙你，騙你做什麼，說明又要篩選，說明中央政府不要民主派入閘，因為會爆爛門，那說完了，那還改什麼，那些老千是怎樣呢，有商有量啊，什麼鏡花水月，什麼都說出來了，鏡中花水中月，有什麼他們不說的，所以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再說政改，接著你說現在梁振英就在邀功，說他安排了中央政府請了所有泛民主派，包括沒有回鄉證人去上海，接著現在譚志源這個做妹更厲害，喂你們不要不去，去到我會安排一些領導中央的負責政改的領導呢， 出來大家可以聊聊天，有商有量，你譚志源看到這些就是偽君子，你擺明是騙人的，有沒有見，見了你那個范夫人已經說了，你見完都沒用的，一定要有篩選，

你忘記了那個號碼了嗎？我想問教給我了，麻煩你。通，你的電話鈴聲挺好聽，為什麼電話鈴聲好聽？阿鳳的交通時的電話，大班，我經常想請教你，上次又說什麼火箭姐，又說我向他求愛，你以前是不是在地盤做屈折的了？你轉個人過來，你的電話鈴聲真的挺好聽，你可不可以幫我下載一下？你的電話鈴聽是挺好聽的，你可不可以幫我下載一下？一旦我電話響了， 什麼都沒有來聽電話先，沒辦法，最惡不是我的，我是你的，我都知道了，我這兩天才知道原來你就是紮鐵工程師，專門人的，沒有，今個星期六開放日，除了有豆漿飲豆漿之外，還有什麼飲？ 天天鮮豆漿，不知道，有什麼提醒？ 豆漿，另外那部咖啡機，伊蓮咖啡，就會 12點到5點開放日免費供應伊蓮咖啡，我以為免費有機派，哇有機派，你如果要買咖啡膠囊有特別優惠，當日在現場又優惠，正啊，喝杯淡咖啡，機器有用的，沒有機器買膠囊沒有用，你回去打開配對，我是喝另外一隻，George Clooney那隻 我只是喜歡幾種伊蓮有些人喜歡喝伊蓮咖啡，伊蓮就死了，難道又買到一部嗎？不行的，買到它隨方，試一下好不好喝先，試一下好不好喝先， 你把你那部送給我們就行了，我們就可以買了它，其實我又不喝咖啡，其實這些擺放膠囊內的其實興起的，興了很久了，還有這個很多年了，這個醬巢咖啡是因為這樣賺了很多錢，即是買這些東西很簡單，就不是買部機，那部機應該送給你。 那部機應該送給你，真的應該買膠囊，買膠囊。你知不知道在大陸有個人發一疊，他就做豆漿機，製豆漿機，他就賣到，港姦在大陸賣了可能成億部，賣完就沒生意了，豆漿機不壞的，沒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將黃豆劈了一包包， 就賣黃豆，更好賺，後來連機都送給你，你幫忙買多少黃豆送部機給你，即是買朱古力，送部那些，買朱古力糖進去按掣，扭出來的，扭出來的，一樣道理，你空了之後又去，現在香港沒有這些創意的，大班，大陸發達，賣豆漿。 沒辦法，等於偏塔，剛才大班你說其實買一部偏塔可能現在二三百元，送偏塔，你買油麥，沒錯，你的油麥那下拿命，貴過部機，他不如真的學一下這件事也好，他賣豆漿機加賣黃豆，到時他星期六會來的，到時你跟他談談好不好，沒問題，剛才林毓華說為什麼軍方周圍都有雷達有天眼的嘛， 那你有沒有這些？為什麼呢？ 因為涉及敏感的主權問題，又沒有人去統籌。 各行各路就沒有人想給你了，給了你就透露了給你，原來在那裡有雷達的，有衛星的，你監控我領空的，你有沒有搞錯？每個人都在做的，一定被人知道為何要拘捕那個人，你為何要拘捕那個人，美國人都知道，但說出來就糟糕了，這是虛偽的，現在只是在海裡，就是南中國海 12個國家,你的電腦啊,怎樣上去什麼網站,他全部知道的,12個國家都統籌不到,有空你就說一些,所以你說要全世界,軍隊拿些資料出來給你,多難,資料都不說了,寧願留料出去,所以我們強,留料,總理就說不行,即使幾細微的機會都好,繼續要追尋 有人意外發出的,最後是通過,有不覺意的,就是入來不記得刪電話,意外響了,我們有請這個建築業的集鐵屈人工會主席,鄭經漢先生,又來了,又來了,駕駛車的行程根據,我們有一位武聲的,有兩個美女,那個女兒就租了一間房子,台灣不是有兩個美女,那個女兒租了一間房子,然後我們Facebook就知道了,台灣不是有兩個美女,那個女兒租了一間房子,然後我們Facebook馬上去。 他的身份證是假的,不是香港人,你說這些是不是有交,你自己壞了就承認了,現在壞到這兩個女生,拉完之後放了出來,去71偷,偷朱古力,真是這兩個,其實什麼事,背景,我知道,但我們已經有人放在Facebook說,他的身份證是假的,越來越多東西真是,這些叫有交,越揭越臭,那些公廁什麼,越揭越臭,好了。 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劉俊圖的事件是令到市民擔心言論自由,自由收窄的例子,大家做傳媒都心中有數。凡事都有個起頭,今次去了之後,大家都覺得是好的,將來都可能會有更多的機會。 但如果你是人家伸出善意之手、友誼之手,你都是拒絕的話,那大家又怎樣可以再繼續溝通下去呢?凡是有利於香港繁榮的事,我們都會去做。過去是這樣,今後還會是這樣。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美國佬現在就很簡單,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美國佬應該掌握的資料都應該挺準確的,應該齊全,現在已經派軍艦去了印度洋,就開始進行搜殺,你又你找我,我自己去了印度洋, 國防部高級官員和美國廣播公司說,我們有一個跡象顯示飛機墜落在印度洋。為什麼呢?因為有些數據掌握了,飛機和雷達失了聯絡之後繼續飛行了4至5個小時。美國國防部相信飛機掉落水裡面的。 但是國防部所謂高級官員就沒有說到你怎知道,這些他就不會告訴你,所以美國的五國大樓,即是國防部已經派出,正在和本來和其他國家一起,在南中國海搜索的驅逐艦,基德號,現在就改了去印度洋,你們有玩,我自己去印度洋玩了。 美国官员推测说,他根据引擎的资料,证明了飞机失去联络之后,飞了4至5个小时,很有机会飞了印度洋,甚至在澳洲那些地方。消息人士说,美国反恐官员提出一个可能性, 机师或机上其他人故意删了客机上的雷达感应器，认答器避开雷达追踪控制之后，就将客机飞去另外一处不明的地点。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这个客机飞了去哪里，这么重大的疑团，以及失联之后为什么还可以飞这么长时间，就有些怀疑。客机可能被劫机， 部分有关推测已经交给国安局、官员和其他美国机构的高级人员、惩治机构的人员去研究。美国调查人员积极追查客机是否被骑劫。但马来西亚处理交通部长星期四就说，劳斯波钦和马航由星期日开始已经一起去调查飞机失去联络的事件。 失去联络之后，飞机引擎和继续传送数据，并且继续飞行4个小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最后的引擎数据是当日1点07分收到，当时显示的飞机一切正常运作。就这么多了。由那里开始，画个圆规就知道。现在美国佬走了印度洋，如果你信美国佬的，如果你信美国佬的，那你当然是 就是认为美国佬的料是坚的，你说你信不信美国佬？我当然信啦，他的监控情报应该全部都有的。现在马来西亚航空局和政府是没什么分别的，为什么呢？搜索范围一再扩大，大家知道了，大海捞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交代又不清不楚。 马来西亚政府就一筹莫展，惹起当地的马来西亚人很怒气，批评政府无能。马来西亚军方和民航局发放的消息互相矛盾，民航局的人指责军方对于客机的去向可能是隐瞒的。你想想，只是在马来西亚，他自己民航局和军方 资料都要互相隐瞒，你还要全世界的军队交资料出来，你想都说多难。马来西亚军方承认雷达上个星期六凌晨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体，但是不知道雷达光碟的意义，没有即时反应，错过了派军机拦截的机会。他们又说相距4日才公布，避免尴尬。 又否认当日曾经击落不明飞行物体。如果这么说，有可能好像那宗 1990年 在纽约上空的 TWA-888。当时美国FAA和美国意外运输调查局又是有矛盾的。调查4年，运输调查局就说那架飞机是被 因为油箱爆炸， FAA就说没可能的，没可能，即是恐怖啦，恐怖活动啦。到现在你上网都看到，说是被美国海军打落的。哎呀，大乌龙。那你现在怎么知道是不是马来西亚军？你现在看到一件事，如果你这样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分析的。说马来西亚军方承认上个星期六凌晨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体。他现在就说 为什么不公布呢？因为避免尴尬，因为当时人们不知道那个雷达上面的光点是什么东西，还没有即时反应，就错过了派军机拦截。即是说，如果他们认定了飞机，他就会派军机去拦截。他就是这么说，这个是他的规矩。接着他也不承认打落了飞机。如果你这么说，我才害怕。所以你说 跟我们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分别的。罗范昭芬作为行政会议成员，梁粉总之不知排第几了，以前就张振远排第一的，在行政会里面，外面就不要计了，外面就还有邵善波，还有这个谁啊？ 陳茂波,入面行會裡面,陳茂波不是行政會議成員,那不算,是官員,行政會三個,有三隻頭馬車,一個是張振遠,一個張志剛,一個就是林奮強,拉車邊的,林奮強走了,沒有了,張振遠也沒有了,現在行會裡面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自辱橫生的,整個豬頭餅,那個叫張志剛,另外一個就是羅范昭芬,羅范昭芬起碼在梁振英身邊,在行政會裡面,不是排第一就排第二,他就走出來說話,好了,在外面,梁振英的政府就很簡單,幾個人,在官場有個陳茂波, 有個邵善波,喂,這兩個波,很嚴重,現在邵善波又出來說話,接著就到譚志源出來說話,就說,喂,他兩個說話不算數,個人意見來的,個人意見,還有,不是政府立場來的,你想想,又是信息多混亂,跟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沒有分別,開始發現,原來我們的政制改革就是那架飛機, 大家都不知道去了哪裡,即是我們不會有的了,找不回來了,不是,現在有人放這些資料出來,很過癮,你知道,現在就,眾說紛紛,泛民過去一直的立場就是,情願原地踏步,都不肯走前一步,這就是過去兩次政改泛民的立場,今次亦有可能,如果泛民沒得入閘的話,泛民自己沒得玩的話,就情願不玩,現在的資料出來就說什麼呢,矛頭指向羅范昭芬,就說羅范昭芬其實都想對立政制改革,所以跟譚志源那幫人又不對,譚志源那幫人就不是梁振英那幫人,劉家芬,那幫人 譚志源袁國強三人組,三人組就是吹水我,林鄭月娥那邊,林鄭月娥很簡單,他又不是梁振英的人,但林鄭月娥那邊有叫喎,他想做特首,他很想有政制改革通過,在2017年300多萬選民,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吹水我說有500萬,他全部登記就有500萬,逼人登記,可能到時吹水我做了特首,可能其中一樣東西不是,所有人一定要投票,他就想如果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他以為自己民望高,又有經驗,他以為 到時選他起碼贏面是十分大的,可能是大熱,這樣咀嚼,羅范昭芬的說話又有特別有意思,羅范昭芬那邊很簡單,他們就是靠梁振英吃糊的,如果不是梁振英,這班人早已被人打落冷宮了,你知道羅范昭芬是喊著走的,當年 跟你的張兩個攬頭攬頸攬在一起走的,沒有啊,梁振英,你想想羅范昭芬是什麼人呢?Low body,張志剛更加不用說,回去寫稿,去做那些什麼,亞洲電視做把酒當歌,這個肥屍大隻,最多給你做,都是中央,因為有中聯辦照著,給你做中央政策組, 繼續做,但沒人理你,當年劉兆佳被人踢走打落冷宮,還有誰?陳茂波,你不用說了,死定了,繼續做劏房,對,他家族做那麼多事,繼續做劏房,這班人又另有打算,他們最好就是政制改革過不了,過不了梁振英,他還在發春秋大夢,梁振英就有機會可以連任。 所以你看到的政制改革就是那架飛機,就不見了,被人騎劫了,但問題就不知道去了哪裡,亦都沒有人告訴你,現在在走哪裡,整件事就是這樣,所以你未試過見到一個特區政府禮崩樂壞到這樣,竟然可以你整個政府現在各說各話, 最好笑互相矛盾，然後譚志源走出來說你兩個人說話不算數，你聽聽邵善波說了什麼，他說他不算數。你說西環中聯辦或者港澳辦完全不沾手香港事務，這個不是事實，也沒有任何法律的根據，他們不單止關注，而且他有很多涉及到他們的事情，他們一定要有所介入，香港人要冷靜地看看這個情況，不要因為某些恐懼或者某些情緒來將這件事誇大。東方人是不認輸的，沒有一個文明的態度，就是說我公平比賽輸了我就認輸，或者照顧社會整體的利益，我不會將這個矛盾延續到去那個 選舉已經有結果之後，2012年的選舉我們也看到一些這樣的問題，2017年如果再將這個選舉擴大到整個社會投票，我相信這個問題會更加嚴重，有三四個是相當有份量的候選人，社會當然更加嘈吵，更加混亂。奧巴馬現在支持的程度很低，馬英九更加低，他們全部都是普選產生的，唯一說得通的理由就是 有了普選之後，人們信棄一點，因為他有份參與，這是好事。你現在聽聽譚志源怎麼喝這班人。譚志源是政制三人組，他的職位是一個問責官員，負責政制及內地事務，政制這一範一定是對口單位。 他就走出來說你兩個人勾這些東西不盡不實，以個人身份不代表特區政府的立場。一個就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一個就是馬來西亞軍方，一個就是馬來西亞運輸部，亂了龍的飛機永遠找不到的，如果你靠這三個部門去找就一定要靠到外人，要勾結外國勢力，所以勾結美國人去印度洋去找，所以我們的政制改革可能最終都要勾結外國勢力。 我們聽聽譚志源怎麼威法，喝涼粉，他都未知死，他們要很清楚說，他們發表是代表他們自己有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特區政府的意見，這個很重要的。特別我留意到，譬如首席顧問，他對普選的立場其實跟政府的立場是不一致的。點名批評，未試過的。 從來未試過的，鄧小平當年試過的，說你口胡說八道，譚志源真的算巴閉，他就點名說邵善波說的那些話，首席顧問說的話不關政府事，這個就文章，邵善波那些就老粒的，拿著磚頭，周圍找人扑頭殼的，這麼簡單，你說香港，你說現在你說這個政府是不是亂了籠，你不要在這裡笑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你這幫人不要在這裡笑呢， 說馬來西亞亂了籠，香港特區政府真的亂了籠，死了真的，你說靠這班人，香港就是這麼大的了，跟飛機一樣。不單止從政，就算是做技術官員這裡也是，什麼來的，真的，有沒有用腦的，我們的最好，我就同意一件事，條例是過時，但不需要理會的。 照樣播，但是今天你又看到王維基是很厲害的，他是打心戰，他是打公關，他先聲奪人。今天他又寫在兩張報紙出了文章，他說要解釋四點疑團，我以為他解釋一件事，他初初說人家港電局騙他，他沒有解釋到1月24日開會。 主席現在何沛謙呢，他現在有點是真的拿命，就拿了四張紙出來，我和你開了會1月24日温馨提示了你，我們不理對不對，起碼是有這樣的事實，而且你是一間上市公司，你上市公司你不將一些牽涉到股價敏感的資料即時披露，已經違反了上市條例，但你今天寫了兩篇文是完全沒有交代這一點，你罵完人立刻之後呢， 被人拆穿了拿四張紙出來就當忘記了，沒有說就算了。更加好笑，他說現在打官司籌款，你以為D100嗎？我大哥，我們都是丐幫，你們是名門正派，你那些武當還有什麼？<笑> 少林還有一個武當少林還有一個是甚麼還有一個名門正派的少林武當不知道小說的我沒有看過白眉是甚麼白眉華山論劍華山是一派華山是地方周鵬的先人真是很聰明 你看金融的消息有三派武當少林還有一派不知道是清靜什麼蓋邦蓋邦那些又不是名門正派大哥你上市公司來的你走去籌款打官司幫你王維基你開玩笑不過我覺得這次通訊辦是輸了一局你無緣無故走來說是啊你現在叫你用的DVBH 日後如果你入多過5000戶我繼續都要執法的那沒辦法有條例現在最重要就是立法會改例第二件事不用的法庭會判決的你王維基就立即去播你還在那裡吵冤巴閉不知道想怎樣我舉手跟我卡邊蘇捏一場做辯論哭苦哭苦我都不知道想怎樣你現在兇了你惡了 你說是不是你現在好東西你現在天天出來其實周鵬你有沒有找他來這個電台你可不可以打電話給他叫他今晚細良、鄺榮孫、吳志森主持這個自由風你跟他約他今晚來好不好好了大班還有什麼要做 明天什麼時候明天有什麼時候明天星期六剛才我們首先有三響跑剛才蔡浩良都說了爸媽不在家10時至12時12月在我們的數碼港下面的戲院有一個放映會我們包場的票現在賣剩前面四行但這間是迷你戲院很多自己有嫌他近其實 前面四行等於我們以前中座你看戲有沒有看過中座前座、中座、後座、特等、超等特等有特等不是一間戲院有的我記得是新光戲院有特等有些叫做現在頭的四行都是迷你戲等於林德華林伯伯以前是中座前座就沒有的現在迷你戲院就沒有前座前面那幾行你進去看到的很闊的很闊的 以前不是的你差不多看演唱會坐第一行黏著台所以大家不要介意只剩下四行要賣趁手第二件事今天開始過去那幾天只是給自己有買的由今天開始任何人都可己買訂位就一定要是自己有或者購買了我們那個 7-8-10元那個計劃那些聽眾因為我們要追你如果不是訂位不來拿票我怎麼去哪裡追我又沒有要你錄到卡所以大家可以今天仍然去上環的我們的那個站就可以買票的沒錯如果不是即場都可以買 上午10點至5點譬如說我看戲什麼點好日通告了10點不要緊譬如說我真的不看戲吃東西我不適合喝西茶那不要緊早點上來我們參觀在這裡還有最重要有什麼賣物會不是大班對臭物 不會那些名畫很多的昨天Facebook貼出來有豆漿和伊尼咖啡有豆漿就是豆漿佬是的天天先豆漿不過吳老闆送出來給我們的贊助他還會拿錢送給大家咖啡機就是由代理商供應給我們的那些名畫哪裡供應的 名畫那些不是名畫那些是深圳大芬村名畫先講清楚如果不是不會那麼便宜問題就是買個架都值香港商畫很貴表畫表很貴你當買個畫架都值 都值回來了你建議我們買回來就說改那些畫都看得過的都不差的平平地買來其實最好家裡一般大的家裡任適合香港住的地方不小即是好像店舖啊食肆啊辦公室都很有欣賞價值都很有欣賞價值有得罰站賞有這麼大的屋掛這麼大的一幅畫就不敲這些了 老實說剛剛即是差不多商業用途那一定要順便設計那六張椅子那什麼名堂呢那椅子我說是很出名的一個職司叫做何州禮設計的他以前在跑馬地開了一間傢俬店專門將那些名式傢俬現代化材料是不是孫子來的不是孫子來的是實木來的 是陶木不知道是什麼木實木總之每張很漂亮的閃閃靈的現在就五千元我們現在差不多半價買的一粒買完如果五張六張買完一套買完一張餐桌買完一萬元 哦這樣著數多二千元一張哦這樣著數多二千元要送我設計賣五張送一張賣五張送一張我設計在這裡做真的不要考我有一點要提一提D100專門店那裡經常很多人搭地鐵不知道去哪裡出哪裡進給個提示大家你一下車就站在月台先不要找那麼多就在月台看那個E出口就走回去應該就是美國的位置上你就會容易找很多如果你上去就騰騰轉了你有地鐵的話就搭去上滑站 最好就去到最尾的車廂如果你不是在最尾的車廂走到最尾然後才坐電梯上去沒錯下車就走到最尾然後才坐電梯上去沒錯就不要出閘子找了E出口先在E出口那裡出去就是我們店舖就是我們店舖如果在樓上在街的你不是坐地鐵去的就在仙師下面E出口沒有清楚了沒錯清楚了大家留意就千萬不要去澳門那邊 來這裡D100就有幾個途徑當然啦來到數碼港相信我們有指引的就在商場上來好像回以前我們樓下DBC那裡但去到中間就有個 電梯的等的大堂位置那些是B區 到時呢 B for baby 第三座B區 7樓 701室 第三座就是 阿暗商場樓上那裡你數碼港怎麼來啊你數碼港有兩個途徑啦巴士小巴巴士和小巴巴士小巴第三樣所以不是兩樣你要中繼第四樣四樣第五樣天坐的士來都可以你說個天光都可以吳先生記得第三樣正經啦不巴士就在中環即是江樂道中那裡你在嘉貝廣場那裡搭就搭你這樣大家樂這邊的吉野家那裡就閒錢這有個巴士站又可以三十一時或者在銅鑼灣就是一個蘇果松江百貨的後面有部六十九的X小巴那裡很多人排隊的就會上車了但是如果你說進來看戲那個希望你預鬆少時間有時可能繁忙時間等車不可以來自己班的六點就早上這個繁忙時間大巴真的很難說通常都有些解話動上吳師傅 所以不要遲，有的應該是晚上戲院安排，不是我說酒樓，戲院安排安排了，有戲院酒樓當然有，即是9點9號入場，其實如回鬆小間，就這樣，不要遲了這些， 大家可以在戲院裡面都可以聊天，好了，星期六希望見到大家，10點鐘還有交通消息，不要走開，好，駕駛，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劉俊濤的事件是令到市民擔心言論自由，自由收窄的例子，大家做傳媒都心中有數。凡事都有個起頭，今次去了之後，大家都覺得是好的，將來都可能會有更多的機會。 但如果你是人家伸出善意之手、友誼之手，你都是拒絕的話，大家又怎樣可以再繼續溝通下去呢？ 凡事有利于香港繁荣的事，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點50分，有件事真是烏龍道，你真是這些叫做屋漏近兼逢夜雨，你說都不相信的，有人掉下海，於是就打電話打999，說明在銅鑼灣避風塘，又說明在消防局附近，但是報了案10分鐘，才見到消防員趕到現場，一旁邊跑出去就行了，一般服務承諾是6分鐘，即是遲了4分鐘。原來後來知道消防救護車駛到避風塘另外那邊，那邊已經去錯地方了，接著更好笑的，十字車撞的消防車， 接著要找個第二架消防車來，又遲了8分鐘，跌下水的那個人真是可憐，送院之後終告不治，就叫這個叫老翁。幾歲啊？60歲，即是你啊，老翁，陰公，為什麼叫老翁？現在還有68歲叫老翁，60歲是壯年，你沒得80歲都不要叫自己老翁。 對於報案人表示有說明的位置，清楚銅鑼灣避風塘和消防局，即是說明近消防局那邊，很清楚的了，但消防局都去了避風塘另外那邊。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肯定是真的。如果報案的人說得這麼清楚，他去錯地方，又因為又有意外，再派第二輛車去， 可以說是否因為失救呢，是否他要負責呢？如果在美國就一定打官司。有人給貼士的，屈奇安就說市民報案最好找些特色的地標，我又不明白，屈奇安這個老友記，消防局還不是特別的，你上班啊，你知不知道他那個特色是甚麼？就是可能要告訴你登柱的編號。 交通意外就有警務人員來到，就第一件事看看有沒有交通燈柱。問題就是你如果要報案，他要教你，這些都是冷知識。你看看找一條最近的燈柱，說了燈柱號碼給他，可能就不會去錯。那他會不會數錯方向？好像我們的地址編號是單雙，他去對面又死火。 唉，总之我告诉你这件事就不可饶恕的，其实直情是一个低级错误。我觉得不可理喻。你有什么可能去错地方，跟着撞车，撞了车又找个第二架车去，你说那个人去送到医院就死了，你是不是很可笑？我都想知道是不可饶恕。那你现在跟谁追究人命，就没了。那谭志源这个保育党，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这帮民主派 肯去上海被人困的話，他又會安排王光亞和李飛去上海跟你見面。王光亞誰人也，就港澳辦主任。 李飛、何許人也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我都覺得很出奇。 保若黨就很簡單，現在就被羅范昭芬和邵士波踢爆了，有雙有糧，這些人當然是假的，不要相信。昨天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人大閉幕之後舉行記者會，記者會很厲害，你安排很多記者會，誰的名字都點了，哪15個記者去發問，9個境外記者。 但我們香港記者很勤快，香港記者只有一個，就點了名就是商報，商報就是一問。按傳統每年兩會落幕之後，總理記者會都是兩會的點睛之作所為。去年以來，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中國相繼發生系列重大事件，包括政治舞台角色的變化，周永康涉及貪污腐敗， 香港普選爭議衍生的佔中運動、中日兩國東海分爭、昆明車站恐怖襲擊，引起內外、海內海外的輿論高度關注。人們都想著李克強開記者會可以問的，原來很多事情不准問的。最大件事問到他， 為什麼你工作報告說省了一些字，不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你現在不是讀工作報告了，現在是問你了，你知道總理怎樣？你說，撒了手，就這麼簡單，就是告訴你香港已經沒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了，如果你認為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你就是癡人說夢。他都說會有利香港繼續做，派糖給你又不收。現在有班人，梁振英打了個如意算盤，如意算盤是什麼呢？就希望開發大嶼山。第一，他們很多利益衝突、利益輸送什麼都齊了。 第二件事你知不知要發春秋大日夢做什麼？想在大嶼山開島，我斷笑很久以前都說過了，現在舊事重提。他現在就希望梁振英希望在大嶼山開島，大嶼山開島逢一開島大家都知道了，治安就亂了。不是，最得意的是什麼人？ 最得意的是地主， 不是地主，最得意的是社團黑社會。 梁振英和那班社團人士，我們這麼多不要說港督，這麼多特首是他一個跟黑社會或社團有聯繫的。你不要告我誹謗，我很害怕。因為大家都知道，你選舉期間你的選舉辦主任叫羅范昭芬就走了新桃園，跟一些知名的社團人士江湖飯局， 接著你去天水圍做大龍鳳，又有一班社團人士出去幫你維持秩序，那你還不是有聯繫有什麼？因為我們不如倒轉講幾個告話，你很多粉絲，即是梁振英在社團那裡很多粉絲，他們主動的嘛，那些粉絲報答粉絲好像我們這樣，我們都起碼拿家當出來賣給粉絲，他有沒有東西的，拿大嶼山的地出來益一下粉絲， 接著就開這個島，益一下他那些粉絲可以做泥馬、開體場、做賭廳，皆大歡喜。沒什麼創意，這個真是。我看事幹，新加坡朋友告訴我，新加坡自從有賭場之後，就多了很多財務公司，很多人去借錢， 很多人就不務正業，就這樣。 接著年輕人全部一出生，父母就不是買迪士尼的公仔給他玩，每人買副啤牌給他們， 買色仔， 買啤牌，小時候呢， 三歲學派牌 不用讀書,澳門人就是 有書不教,公務員都做去派啤牌 很簡單,兩萬元工 還有貼士,又不用做事,其實就這樣,將來如果開賭,香港的小朋友就很簡單,開幼稚園就專教派牌,考幼稚園名校就拿副啤牌出來,如果開賭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阿通,阿通是加盟賭場,阿通就是做泥馬,有什麼好東西,不做泥馬,做 可觀得不得啊,做派牌啦,幾呢,派牌,真的啊,今天節目時間夠了,聽日在戲院見啦,拜拜,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Holy Man,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